面我们来听一首关淑怡演唱的粤语歌《地老天荒》。这首歌1991年推出，是电影《双龙会》的主题歌。 成就是否可把你定等靠？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贱？始终太难辨，情人在世间价值凭何定？从此不可前清楚，若爱得深，不需多过问，情在你我梦里，心因心已无憾。是否可把爱定虚实？离合未必分好坏，痴痴爱情真假太难辨，情在世间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明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肠挂肚，经过几许细思量，宁愿承受这之前是无靠无依，认识你后无药可医，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，从没想到青春不息。

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爱过，再回头，会寂寞，会回首，总有我，总有你，在心中。 周华健的经典老歌，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年轻时代曾相伴走过的人，总是让人无法忘怀，总会让人心怀美好，无怨无悔。继续来听辛晓琪演唱的《走过》。 爱那六十伏，爱那手盖屋，这一路我走过，甜蜜比苦涩。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